活动吗？ 没错，那在这种纪念日呢，会有很多很多人气漫画家来做签名会，还会给到访游客亲自画，就是游客的一些漫画角色。那偶尔呢，还会利用人气漫画的主人公上演一些音乐剧啊，等等。那现在也有一些正在上演的非常有名的音乐剧。然后呢，还有一些就小孩子们非常喜欢，也有喜欢看网络漫画的小孩子嘛，可以来到这里，可能会碰到正好是自己喜欢的网络漫画家，所以就非常开心。 那一起合照，这个留个签名什么的都不错。 对 啊，那刚刚提到的这个富川国际漫画节，这个真的是富川地区比较大的盛事之一了，对吧？我们简单来了解一下吧。 没错，那这个富川漫画博物馆当中呢，每年都会开这个富川国际漫画庆典。那这个庆典是1998年开始的，然后一直一直举行到现在。 今年应该是大办嘛，因为20周年。 对对，没错没错。那今年会邀请很多的著名的漫画家和喜爱漫画。